Her father is a professor. He's in New York. Her mother is a scientist. She's in New York, too. Lucy is married. Her husband is also in China. They both teach at a college in Shanghai. They have two children, a son and a daughter. Her daughter is only 2 years old, and her son is 4. They are really cute, aren't they? Oh, yes, they are. Who is the old woman on the left? Oh, she's Lucy's mother. Where is she from? She's from the USA, too. Which city is she from? Oh, she's from New Y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呢是第七单元的第三部分，也就是 Lesson 7中的 Section C。在进行下一部分之前呀，我想我们一起呢还是跟着曲刚老师来练习一下啊的发音。 曲刚支招。 那么第48页这个一个 A 啊，英语里大写的那个 A 字母去掉下面那横念什么呢？念啊吗？不对啊，啊是我们汉语的发音方法，汉语是用口腔前部来发音的，而英语呢是用口腔后部来发音的啊。那么发啊的时候啊，是汉语呢是嘴唇大大的张开啊，因此呢口腔前部发出这个啊啊啊，有些人把这个音呢看成是短元音，所以呢它发的短一点，发成啊啊，但是还是非常急促的口腔前部发出来的这个啊。而这个音呢实际上它是舌后音，也就是说是舌根运动发出来的音，舌根轻微的下凹发这个音呢就比较准确了，听起来呢声音来自于口腔内部。我把它念一遍，啊啊啊，和刚才那个啊啊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呢人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短元音，就认为发音必须要短，啊啊，实际上呢不必要这么急促，它是可以加长发音的啊。 最后又到了我们作业这个环节了，我们第一个作业呢是想请朋友们看一下我们课本的练习，也就是第46页上面的第二个练习。那么在第46页的第二个练习呢我们的张道真教授帮我们总结了是动词的用法，也就是这个 be 动词它的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我是谁谁谁就要用 I am， 那么提问呢可以用 am I， 那么否定呢可以说 I am not，这些句子呢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想请听众朋友们呢一定要把这些句子记下来，比如说 I am a student, you are a student, he is a student, we are students， 大家一定要把这些句子背得滚瓜烂熟，这样呢在应用的时候才能够脱口而出。同时呢我想请朋友们在背诵以后啊把这些句子翻译成中文，并且呢把答案寄给我们，答案呢可以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教育广播，我们的邮编是100022，电子邮箱呢是 englisham603@263.net。 这是我们给大家留的笔头作业，口头作业呢我想请朋友们背一下 text B， 也就是在课本的第二部分的课文的内容。 OK, I think we have to call it a day。 我想啊今天的课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怎么样，作业是不是太多了？不过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作业呢按时完成并且寄给我们。 Alright, see you next time, bye. Listeners, it's goodbye one more time. I'm Scott,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Publish English.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第七课的第三部分 Section C。 我们仍然非常高兴有 Cindy 和我们一起参加讨论。 Hi Cindy. Hey Ginger, what's up? Nothing much, just ready for Section C. Alright, let's go. 嗯哼，Section C 的第一部分仍然是单词，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所谓生词 New words. 日期 Date. Date. 作文 Composition. Composition. 昨天 Yesterday. Yesterday. Get的过去式 got 所以很显然我们今天的课文呢是跟昨天的事情相关，因为有了 yesterday， 而且呢我们马上就把 get 得到这个词变成了 got。 我们再往下看，还有 do 的过去式 did， go 的过去式 went， 对， do 的过去式是 didGo 的过去式是 went， 那么 begin 的过去式是 began， have 和 has 的过去式是 had， 一定要记住全部的动词常用的都用它的过去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再看从哪里走出来 out of， 我从教室走出来， I came out of the classroom. I came out of the classroom. 我从教室走出来。然后又有 eat 吃的过去式 ate 吃的过去式是 ate。 然后 see 的过去式 see 看的过去式 saw 种类 kind。 我们前边学过有一个种类的词叫做 sort。 Right. Yes, that's another way you can yeah, say it. Yeah, sort. 这里是 kind. Sort of, kind of. Right, you can both say those. 嗯、mm-hmm. 是这样出现的。好，现在请大家跟读，特别是听 Cindy 念这些词中的过去式的发音方法。 Date.Yesterday, did, went, began, had, composition, got, out of, ate, saw, kind. 谢谢 Cindy。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在这里。 咨询电话6515-9223 6515-0033转3618。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 conversation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conversation， 我们的对话。今天对话也有一个主题， What do you think Cindy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oday？ They are talking aboutWhat they did yesterday and last night. Right, what they did yesterday and last night. 他们昨天，特别是昨天晚上做的事情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这里边已经出现了一个人物，那就是 Tom。 Tom 就是 B。 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两人都说些什么。 What was the date yesterday, Tom? What was the date yesterday, Tom? 昨个是什么日子？ It was June 15th. It was June 15th. 昨天是June 15. So, what is the date today, Cindy, according to the dialogue? According to the dialogue, it's June 15th. Or, excuse me, June 14th. Okay, 因为他们说昨天是 June 15th. 我就问 Cindy,、oh, no. what is the date today? The date today is June 16th. Cindy, 想了一下，赶快来纠正。The date today is June 16th.、嗯、如果我们知道昨天是6月15号，那么今天当然是16号。问题是 It was June 15th. Was. It is June 16th. 今天是 is. 这就是区别。你说昨天的事一定要有过去的时态。然后我们再看他继续 A 继续再问 Tom、嗯、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I went to school. I went to school. 这是我没想到的。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他说 I went to school. 所以我们再看看这个 Tom 为什么在晚上去学校。 What time did your first class begin? What time did your first class begin? It began at 6 o'clock. 六点钟开始第一节课。这是 What kind of school, Cindy, do you think Tom went? It looks like a computer school. Yeah. It's a night school? Right. It looks like night school. It might be computer school.、 Mm, computer school. 这就是我们现在 最常见的在职人员学习的一种方式。白天上班，或者是白天有正式的学习和工作，晚上去上课。这是一种业余学校 night school 夜校或者业余学校，还有 computer school 计算机学校，我们参加培训的一般就是培训学校，但仍然叫做 school。 那么他们现在去六点钟去学校，而且六点钟开始上第一节课，他就开始问他了 What classes did you have, right? Right, we had computer programming first. 第一节课 We had computer programming first. Computer programming 可和 computer program 一样吗？ Computer programming 和 computer program 一样吗？ No, not the 不一样、 same. OK、 yeah. What is computer programming? 就是把 program 节目或者说程序加上 M-I-N-G 变成什么了？程序的设计。 It's more of a verb. Yeah, 就变得有动态了。就是说计算机程序设计是它的课程。记住叫 computer programming. Did you have accounting too? No, I didn't have accounting. I had an English composition class. 对 accounting 指的